自由行星同盟正计划要攻打伊谢伦要塞，银河帝国这边却正在为雅斯提的立功者受勋，而主角就是罗格兰伯爵莱因哈特。莱因哈特因为击败自由行星同盟，为帝国赢得压倒性胜利，所以受封为帝国元帅。陛下已经莅临会场了吗？ 是的，那么我先到休息室去等你。 再过几天你也会被授勋，到时候大家都要叫你司令官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们终于可以一起出席授勋典礼了。 好了，莱因哈特， 只不过到时候坐在皇帝宝座上的不晓得会是什么人。我觉得现在皇上的宝座已经是岌岌可危，这一点迟早必须要让皇上知道才行。 罗格兰伯爵莱因哈特殿下， 罗格兰伯爵，这一次的战役你真是建功不小。 属下惶恐，这一切的攻击都要归功于陛下的庇应。 雅斯提星域讨伐叛军一役，罗格兰伯爵莱因哈特因建立战功，自任命为帝国元帅，兼任帝国宇宙舰队副总司令，宇宙舰队半数今后由其指挥。帝国历487年3月19日，银河帝国皇帝菲德烈四世。 20岁就当上元帅，凭着姐姐受到皇上的宠幸就能出人头地。 话是这么说，不过这个金发小子这次击败了叛军，他的这个本事连我妙肯也要佩服三分呐。 就连你这位身经百战的猛将也这么忌惮这个金发小子。这一次虽然是打赢了，不过就这么一次也可能是巧合。照我的看法，应该说是对手太差劲了。 你就是吉克吉尔艾斯上校吧？ 啊，我就是。请问你是哪位？ 我是保罗欧贝泰上校，请多多指教。很抱歉，我的一眼有点不舒服，真的很抱歉吓着你了。幸亏有光学电脑，两只眼睛还能够看得见，只可惜这双眼睛用不了多久。 是在战争中受到的伤吗？ 不是，我天生就是这样，要是生在鲁道夫大帝的时代，可能早就依不良遗传因子排除法把我给淘汰掉了。你有一个非常好的上司，这件事情有机会再跟你谈。告退。 哦，欧贝泰上校，请问你是属于哪一支部队？ 这一次我被任命为伊谢伦要塞停驻舰队参谋。我必须要再提一次，我很替你庆幸你有这么好的上司，你自己是怎么想的？大人，你为人非常的深谋远虑，不过我也不是你们的敌人。 行了，好久没见到姐姐了，你把那个欧贝泰讲的话忘记吧。 知道了。 我觉得时间过得真快。 嗯， 到现在一晃都十年了。 姐姐， 爸爸，爸爸，隔壁的空房子是谁搬进来了？ 我听说是一个没落贵族搬进来了。 没落贵族？ 你是谁啊？ 对不起，我是隔壁的。 你叫什么名字？ 我叫做吉克·吉尔艾斯。 吉克，这个名字好俗气哦。嗯，不过吉尔艾斯这个姓还很不错，给人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。啊，对了，就像吹过草原的风一样。这样好了，以后我就叫你吉尔艾斯。 可是 你来找我，一定是想跟我做朋友，对不对？我叫莱因哈特·耀吉尔，你好啊。 你好， 莱因哈特。 姐姐，我来介绍一下，他叫吉克·吉尔艾斯。我们刚刚才做了好朋友呢。 我叫安妮·吉克，以后要跟我的弟弟做好朋友哦。 好。 嗯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 吉克，以后要跟我弟弟做好朋友哦。 那么你就坐在那边好了。 拜托你移开你的脚。嘿嘿嘿。还不移开？ 跟他说过多少次了，那样只会让敌人越来越多。 要是没有吉尔艾斯，你就是个没有用的胆小鬼。不服气的话，就来跟我打。怎么样啊，金发小鬼？如果你害怕的话，就躲到你姐姐的裙子里面去吧。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打了。 莱因哈特， 救命啊！ 吉尔艾斯，这个家伙就只有块头大，根本像个小孩子一样。 流血了 啊！糟糕了，怎么办呢？万一让我姐姐知道我跟人家打架，她一定会难过。 你跟我来。 哦，原来如此，你一定能成为杰出的谋士。 你先别夸奖我，以后千万别再跟人家打架喽。 嗯，我答应你，尽量就是了。哎，哈哈 哈哈 哈哈 喝点东西吧，喝了身子会暖和点。 谢谢你。 衣服马上就干了，你看看你们两个居然玩得掉进喷水池里，可见你们体力有多好。 等一等，莱因哈特， 姐姐烤了很棒的蛋糕，哎，要是你跑不赢我，就不请你吃了。哎，动作快点， 看我的。 哎，快点，来来来。 你就是莱因哈特小朋友吧？恭喜你，你姐姐已经决定进宫服侍皇上了，这真是一项荣誉啊！啊， 爸爸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要让姐姐进宫去呢？为什么？这些钱到底是怎么来的？你把姐姐卖掉了，对不对？ 莱因哈特，你说我怎么敢拒绝呢？更何况还有这笔钱可以拿呢。 我不要。 安妮她自己也同意了。姐姐， 为什么你？姐姐。 莱因哈特，以后你一定会有前途，会有自己的将来。 姐姐， 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住机会，姐姐一定会尽所有的能力来帮助你。 姐姐。 吉克，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很短，不过真的很谢谢你。 对不起，请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，好不好？ 莱因哈特， 什么人？吉尔艾斯，这么晚了还出来散步啊？ 你手上拿了什么，莱因哈特？ 看来什么事都瞒不过你，吉尔艾斯。 宇宙枪，你干嘛带这个出来？ 我要进皇宫去，我要把我姐姐抢回来。 你是说真的吗？ 别管我了，吉尔艾斯，你快走。 可是， 嘘，糟了。 好像没追过来。 是啊，吉尔艾斯，我们银河帝国正在跟叛军打仗，而且打得非常激烈，对不对？ 嗯，而且这场仗已经打了快140年了。 那这些人在这个地方干什么呢？有这么多人死在战场上，他们居然还在这里狂欢，这不是太奇怪了吗？ 这些人的家属都不会被送上战场，他们是上流社会的贵族吗？ 换句话说，他们这些人根本不了解人民的痛苦啊。姐姐， 嗯， 哎，雷哈特，姐姐。不是姐姐、 小鬼，这不是你这种小孩子该来的地方、 放开我、 哦，搞什么鬼嘛，身上居然有这种唬人的玩意儿。哎，这玩意儿可不是给小孩子玩的，快拿过来。 莱因哈特， 是权力， 嗯， 我需要的是权力。 雷因哈特， 如果要把我姐姐给抢回来的话，那么我就一定要先拥有让那些无耻的坏蛋乖乖听话的权力。如果我的对手是贵族，就要有比贵族更大的权力。如果对手是皇帝，就要有比皇帝更大的权力。 雷因哈特， 光靠这个根本一点用都没有。吉尔艾斯，我想去上军校，将来成为军人，因为这是得到权力最快的方法。吉尔艾斯，你跟我一起走，我们一起把我姐姐给抢回来。 你要我也成为军人？ 吉克，以后要跟我弟弟做好朋友哦。 哦，既然你都已经那么说了。 总有一天，我一定要。 吉尔艾斯，你在干什么？ 哦， 我终于见到你了，吉克。 安妮殿下福寿康宁，属下深感庆幸。 怎么了，吉克？你是在跟我说话，别那么见外好不好？ 是、 你们进来再说吧，我煮咖啡给你们喝，还有好吃的蛋糕哦，是我亲手做的，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胃口，进来尝尝吧。 一定很好吃。 是吗？ 真是的，要不是这一次帮国家立了大功，我还没有机会能见到自己的姐姐呢。 你必须要再忍耐一阵子，我相信总有一天安妮殿下她 一定可以重回莱因哈特大人身边的。 还不只是这样，我要得到的是整个宇宙，你说是吗？ 是。 战士们虽然得到片刻的休息，不过银河的战争根本没有结束。莱因哈特·罗格兰和吉克·吉尔艾斯，他们都还在长征的路上。 吉尔艾斯奉莱因哈特之命讨伐卡特罗星域的地方叛军，他率领少数兵力开往敌阵。请收看下一集《银河英雄传说：卡特罗动乱》，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。